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邹忌比美劝齐王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战国时期的齐国和春秋时期的齐国虽说都是齐，可国君换了姓。春秋时期的姜换成了战国时期的田。田氏齐国一开始并不强盛，国君齐威王凡事都让大夫们代为处理，自己落个清闲自在，整天不是歌舞弹唱，就是吃喝玩乐。齐威王喜欢音乐，琴弹得不错，没事儿就自弹自唱。一晃，他做国君好几年了，政绩数不出几样来，国内一片乱糟糟，别的诸侯国也总来攻打。面对内忧外患，齐威王干着急，没办法。有一天，侍臣前来报告： 大王，有个叫邹忌的琴师带着琴前来求见。 哦，是琴师啊？ 对。 啊，快请他进来，快请他进来，我要以琴会友。 是。 齐威王说完，不禁手痒，就高兴地先弹起来了。 邹忌到。好好，果然民间传说不差，大王弹得一手好琴呐。哼， 初次见面还没听我弹过一首完整的曲子，你怎么知道我琴弹得好呢？ 大王，琴讲究的就是张弛有度，我听大王弹得一张一弛很有章法，相互衬托，配合得紧凑而毫不杂乱，所以才说大王弹得一手好琴呐。 这么说，你真是一位弹琴的行家里手了。 不敢不敢。 哦，很懂得弹琴的道理。 哦，大王，何止是懂得弹琴的道理，治国安邦的道理也在这里呀。 啊，算了算了，弹琴和治国是两回事嘛。 大王，请您听我打个比喻，这琴的粗弦好比是国君，声音呢要宽厚温和，琴的细弦呢好比大臣官吏，声音要清亮不乱。一个国家要有仁慈的国君，也要有敢于负责的大臣官吏，只要上下齐心，合力为国，何愁齐国不能强盛呢？这就好比琴只有把五音调准了，才能弹出悦耳的曲子一样。 有道理，是这样子。 琴是人去弹的，国家也要靠人去治理，齐国这张大琴还要靠大王来弹呐。 好啊，原来你是借弹琴来劝我好好治国呀。好啦，你就留下帮助我吧。 从现在起，我要打起精神治国理事了。 三个月后，齐威王见邹忌做事干脆果断，遇到什么事就有什么主意，就让他当了相国。邹忌立即领导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，制定法令，整顿军队，选拔各种人才，就这样几年时间，把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到处是一片新气象。齐威王也比以前勤奋多了，还经常到各地巡视。这天，他到临淄城转了一圈回来，高兴地把相国找了来。 相国呀，难得你这几年精心治理，怎么这齐国大变样了？寡人刚才到城里看了看，嚯，还真热闹，市场上货品很多，人挨着人有说有笑，那边还有斗鸡的、下棋的、踢球的。你还真有办法呀。 不敢，还是大王弹琴弹得好、 你我共弹一张琴嘛。啊，这几年国力增强了，邻国也不敢来打仗了。相国，寡人见你近年来消瘦多了，是不是太累了？ 臣身体很好，大王不必担心。 相国有功于国，寡人自当重谢。寡人已决定封你为成侯，你还可以休养休养，别把你这美男子的容貌体态累没了啊。 邹忌也确实够累的，就回家休养了几天。一天早晨，邹忌起床后梳洗完毕，穿戴整齐，拿起铜镜照了照，想起了齐王说自己是美男子，不由得笑出声来。 啊，我也算得上美男子了。身材修长，相貌堂堂，休息了几天又这么精神了。听说城北有个徐公，是个百里挑一的美男子，不知我比得上比不上他。大概差不多吧。啊， 夫君，老远就听见你在笑，你在笑什么呢？ 你见过城北的徐公吗？ 就是那个出名的美男子吗？我见过一次。 哎，来来来，你看看我和徐公比谁更漂亮。 还是你更漂亮，我看徐公不如你美。 真的？人家徐公可是全城公认的第一美男子啊。 这时候邹忌的小妾走进来送饭。 老爷，用饭吧。 你不相信就再问问他。 对，你也说说我和徐公到底谁漂亮。 这还用说吗？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？ 邹忌还是有些不相信。一会儿来了一位求他办事的客人，邹忌就又问他。 刚才我的妻妾说我比城北的徐公美，你是常见徐公的，你来说说看，到底是我比徐公美，还是徐公比我美呢？ 徐公当然比不上您了，您比徐公漂亮多了。 邹忌听罢，仍是半信半疑。说来也巧，第二天邹忌刚要出门，正好徐公从家门口路过，邹忌连忙把徐公请到家中。他把徐公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，只见徐公体型匀称，举止潇洒，双目明亮，鼻直口方，看上去又精明又大方。徐公走了以后，邹忌不禁感叹起来： 哎，徐公真不愧是全城第一美男子啊，我比人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，实在是差得远喽。可妻妾朋友都说是我美，他们都是见过徐公的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 邹忌这一夜几乎没有睡着，天一亮他立刻去见齐威王，把自己和徐公比美的事原原本本向齐威王讲了一遍。 大王，我不如徐公漂亮是明摆着的，可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呢？我想一定是这样，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偏爱我，侍妾说我美是因为她怕我，客人说我美是因为她有事要求我，怕得罪了我而得不到我的帮助，所以我要信了他们的话，自以为就是比徐公美，那可就受骗了。 哈哈哈哈，相国这么精明的人也会受骗了。 大王，可是还有比我受骗更深的呢。 哦，那是谁呀？ 就是大王您呐。 寡人受了谁的骗了？ 大王，请您仔细想想，现在齐国是个方圆千里的大国，光城池就有120多个，作为大国的国君，您的妃子没有不偏爱您的，您的大臣们没有不怕您的，各地的人也竟是有求于您的，这些人如果当面光说您的好话而把真相隐瞒起来，那大王您不是受骗得很深了吗？ 这对，对呀， 这件事你提醒了我，我要马上下令，今后不管是大臣还是百姓，能当面指出我的过错，给他上等赏赐。 嗯嗯， 能写信劝阻我的，给中等赏赐。 嗯， 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中随便议论我错处的，只要我知道了， 嗯， 那我，嗯，也要给他个下等赏赐。 太好了，大王有勇气这么做真是英明啊。 齐威王的命令公布不久，许多大臣就大胆地来给他提建议出主意，宫门内外出出进进都是来出谋划策的人。 相国， 对， 寡人的宫殿用你们那种文绉绉的话来讲就叫做 门庭若市。 哦，对对，门庭若市，门庭若市。 齐威王虚心纳谏，大臣们都敢说话了，当然齐威王也不是听了就信，也要动脑子想想有些话是对还是不对。有一天， 齐威王和大臣们说起了国内各地的情况。 你们说说，咱们齐国120个城当中，哪个城治理的最好，哪个城治理的又最差呢？ 不错。 大王，臣认为当然是阿城最好，即墨城最差。 是啊，阿城大夫为人好，也会办事，即墨大夫就差了，跟谁也合不来啊。 真的吗？既然你们说阿城最好，即墨最差，寡人就派人去这两座城查看，如果属实，定要奖惩分明。你们今后还要随时向寡人报告各地的情况。 是，遵命。 大约过了一个月，齐威王又召集大臣们到宫中来。这一天，大殿当中架起了一口大锅，锅里开水满满的，咕嘟咕嘟地响着，锅下柴火烧得很旺。众大臣纳闷地望着齐威王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齐威王不动声色地端坐着，气氛肃穆紧张。忽听得齐威王传令， 选阿城大夫和即墨大夫上殿。 选阿城大夫、即墨大夫上殿。 你看，这阿城大夫这肚子变得越来越高了。 哎，怎么他的腿好像站不直啊？ 你看你他的腿直打哆嗦。 即墨大夫。臣在。有人说你把即墨治理的一团糟，你自己认为是这样吗？禀大王，臣不知应该怎么说，我只是尽自己的能力让即墨的百姓们有饭吃，有衣穿。阿城大夫， 臣在。 有几个大臣说你把阿城治理得很好，你自己以为是这样吗？ 是啊。 大胆， 还敢撒谎。寡人已派人往阿城和即墨两地查看过了，阿城土地荒凉，许多百姓去逃荒要饭，而且赵国和魏国派兵来骚扰的时候，你作为地方长官竟然躲起来不闻不问也不报告。寡人也知道即墨城地里庄稼长得很好，做官的办事认真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可为什么有些人反倒说即墨大夫的坏话，而替阿城大夫胡捧乱吹呢？原来阿城大夫花钱买通了朝里的大臣，那些大臣就编出谎话来欺骗我。阿城大夫，你真是罪孽深重啊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下锅煮了吧。 是， 大王饶命啊，让大王饶命啊。大王， 那个脑满肠肥的阿城大夫就这样被扔在了开水锅里。受贿的大臣们连忙跪下磕头不已。 你们收受阿城大夫的好处不说， 即墨大夫没有给你们送礼，你们就胆敢陷害他。大臣们，如果都像你们这样颠倒黑白，还了得吗？来呀， 来， 把他们几个也给我扔到锅里去。好，即墨大夫，臣在，你治理有方，又为人正派，真是难得呀。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你可算是一个榜样了。我要重重的赏赐你呀。 臣谢大王。 由于齐威王和邹忌的精心治理，齐国的改革获得了成功。后来齐威王用田忌为大将，孙膑为军师，打败了魏国，又开办稷下学宫，广招天下学者，实行百家争鸣，齐国经济繁荣，政治开明，文化发达，在战国七雄中长期处在领先地位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邹忌比美劝齐王》，剧中人由丛林、王德利、金昭、李婉芬、谭宗尧、李元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《胡服骑射》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战国前期的赵国，比起齐、秦、魏这些强国来就弱小得多了，再加上苦于应付北方的中山国和东胡、林胡、楼烦这些游牧民族的入侵，赵国的改革一直没有多大起色。到了公元前325年，赵武灵王即位，就决心来一番改革，让赵国在七雄当中也扬眉吐气。改革从哪儿入手呢？他和大臣肥义、楼缓商量了好几天。 寡人在位这么多年了，赵国夹在齐秦两国之间，不是东边的齐国来打，就是西边的秦国来攻，再不立志图强，他们吞并赵国的打算就有可能得逞了。还有北边的胡人也虎视眈眈的，更要时刻提防。飞翼，北方情况近来怎么样？ 启禀大王，北境还是狼烟四起，警报不断啊。大王要当机立断才好。 你们想过没有，齐秦两国和我赵国同属中原华夏，实力雄厚是自然的，可这北边的东胡人不过是刚刚起来的部落，文化又落后，居然也来欺负我们，抢土地、夺财产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楼缓，你学问渊博，你说说。 大王，老实说，东胡一点儿也小看不得，虽然他们经济文化比中原差得远， 人，可是他们和匈奴的习俗一样，随水草而居，看哪里水草肥美，就把牛羊放牧到哪里，从不定居在一处，也很少种植庄稼，都是骑在马上的部族。 那么他们为什么能比我们中原之国还强呢？为什么我们总是打不过人家呢？ 老臣就弄不明白了。 可这非得弄明白不可。寡人决定到边关亲自去一趟，不信找不出原因来。 几天以后，赵武灵王带领肥义和娄桓等心腹大臣来到了北方边境巡视。巍峨的群山连绵起伏，山路崎岖，赵武灵王和一群大臣们登上了黄华山顶，又来到了黄河边上。一行人累得呼哧带喘，娄桓更是上气不接下气，而赵武灵王却精神抖擞地边走边看。守边的将士们见国军来了，列队相迎。赵武灵王问来迎接的将官： 你来这儿几年了？ 十几年了。 打过仗吗？ 打过多次了。 那么你说说，东湖比咱们人少，兵器比咱们差，武艺也不比咱们将士高强，可咱们为什么总吃败仗呢？ 大王，胡人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，个个都是好骑手，来如闪电，去如疾风，可咱们这么多年还是用战车作战，太笨了。如果是在平原上，自然是威风凛凛，可在这崇山峻岭之间，哼，可有劲儿使不出来了。还有咱们的步兵穿的是宽袍大袖，一点儿也不利落，可胡兵穿短衣，袖子短，袖口紧，弄枪舞剑灵便极了。咱们自然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。 在返回都城的路上，赵武灵王和娄桓、肥义坐在一辆车里边，边走边谈。 看来赵国四面临敌，没有强大的兵力就不能生存。我想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大家都改穿胡人那样的衣裳。首先将士们要改，还要学他们骑马打仗的本领。 大王，您这个办法好，这样就不愁兵力不强了。 哎，我就愁大臣们改不了旧习惯，如果他们为了这件事儿都来反对我怎么办？有些事儿往往就是这样，你超乎寻常做些脱俗的事，就会受到世俗的责难。你有些独特的想法，有人就要说你傲慢。我现在要改穿胡服，用骑射，肯定会遭人议论。哎，难呐。 大王，常言说得好，做大事的人不可犹豫不定，拿不定主意就一事无成。大王不是很熟悉历史吗？历史上许多贤明的圣君从不屈服世俗的。就说这向外族学习吧。据说大舜就是学习外族礼仪，大禹还光着膀子去看罗国的。学习别人的长处，克服自己的短处。大王，还有什么犹豫的呢？ 你说的对。我相信，如果大家都听我的，改穿胡服，赵国的前途就不可限量啊。好吧，咱们回去就先穿起胡服给大臣们看看， 就是所有的人都笑话我，我也要这样做。 他们回到都城，忙了好几天，终于赶制出了崭新的胡服。这一天是赵武灵王从边关巡视回来后第一次召见大臣，他穿着新制作的胡服从容上殿，飞翼和楼缓也穿着胡服站立两边。大臣们一见他们这副装束，有的紧皱眉头，窃窃私语： 怎么去了一趟边关，大王和他们两个就变成这副打扮了？ 这可是胡人穿的衣裳啊， 就是 难看死了。 就是 啊、哎呀，这么胡来， 真是 哪儿像做国君的样子？ 就是 啊， 真 是。 赵武灵王只当没听见，也不提改换胡服的事儿。处理完国事以后，他派人拿了一套胡服到叔父公子成家里请他先穿，因为他知道公子成资历深，威望高，只要他赞成穿，事情就好办了。等送衣服的人回来，把胡服也带了回来。 大王，我把您的话对您叔父说了，他一听就火了。 嗯，你是怎么说的？ 哦，我说大王希望和您一起穿胡服。我还说了，大王说改穿胡服不是为了看着新鲜乐一乐，而是为了国家的强盛。 嗯，好，那我叔父说什么？ 哦，他说大王要改胡服的事儿，他没那个本事，还说体弱多病，不愿再管国家的事了。 你再好好劝劝他呀。 哎呀，我劝了，我说在家从父母，在国从君主，这是常理。可他马上跪下，边叩头边说：大王下了命令，我也要进言。我们中原人是有教化有修养的人，中原是用诗书礼乐的场所，而大王反要学习蛮夷，违背人心，望大王三思而行啊。 嗯，我知道他会这样。好，我亲自去劝劝他。 于是赵武灵王来到了公子成家里，和叔父谈了起来。 叔父，古代的事您比我知道的多，历代法制都随着情况不同而变化。就说服装吧，谁能说自古以来都是一成不变的呢？穿什么衣服主要看做事方便不方便。比如越人住的地方水多，所以他们都剪短发，衣服穿着露着胳膊，从古到今都是这个道理呀。 可你改穿的是胡人的衣裳，别忘了他们常来打我们，杀我们的人，抢我们的东西，是我们的仇人呐。 我改穿胡服也正是为了这个。 怎么？ 叔父，中山国抢占我们的土地不说，胡人也趁火打劫，他们来如风，抢了东西又像一阵旋风撤走了，这就是他们的长处。我们的士兵只能吃他们扬起的尘土，这都是我们不适应他们骑兵作战，我们的战车在山路无法发挥作用。如果我们穿胡服，行动就利落多了，再训练好骑兵，就能显出我们兵多将广、武器先进的优势了。叔父，先王在世的时候就一直想报仇雪耻，您难道不愿意赵国强盛吗？ 大王，不用再说了， 哎，我真是个老糊涂，胡服骑射，退可图存，进则谋霸，正是为赵国实现富国强兵的好办法。大王有为国雪耻的雄心，我不应该阻挡啊。 公子成双手接过赵武灵王亲手递过来的胡服，高高兴兴地穿好。第二天他就穿着胡服堂而皇之地上朝议事了。赵武灵王这才正式宣布改穿胡服的决定。话音刚落，赵文、赵造、周绍、赵俊好几个大臣都反对起来。 这怎么能这么慢？ 大王可不能穿胡人的衣服啊。 是啊，大王，胡人连庄稼都不会种的人，我们泱泱大国怎么能随他们的习俗呢？ 大王，不用说官吏了，就是百姓也看不惯呢。 大王， 还是先王的办法吧，不要改了。 是啊，你们说完了没有？听寡人也说说。你们说按先王的办法，按古来的办法，那么要问，先王的做法并不一样，按哪个先王的呢？就说处事吧。神农氏教而不诛，皇帝尧舜诛而不怒，到了三王，礼制都是因时因事而异的，衣服器械也是一样，总要变化的。以寡人看，礼节呀，衣服啊，怎么做方便就是礼，怎么穿舒服就穿什么，没有一成不变的。老是循着古法，并不能管好今天的事。胡人怎么了？他们的办法好，为什么不能学？为什么不能拿来用呢？我又没说学他们不如我们的东西嘛。 哎，大王说得好，站得高看得远，你们就不要反对了啊。你们看，我都老了还穿上胡服了呢，我觉得确实轻便多了啊。 好了，改胡服的事就这么定了。还要告诉你们，穿胡服不是目的，是为建立骑兵做准备。寡人要向全国宣布，赵国百姓都要穿胡服，将士们都要练习骑马射箭，在马上作战，学武艺保国家，要让它成为一种风气。 大王英明， 大王英明。 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一对对英姿飒爽的骑兵，身穿胡服，足蹬马靴，腰系皮带，头上戴着插了羽毛的帽子，在练兵场上来往奔驰，搭弓射箭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勇猛无比。赵武灵王和将士们一样，也是一身短打扮，一边看一边对楼缓说： 等我把骑兵练好了，灭了中山国，赶走了胡人，反对我的人就心服口服了。 是， 不但不敢嘲笑，他们也得这么改。用骑兵打仗，穿灵便军服，这是大势所趋。年轻的骑兵们，现在我们去西山射猎，比比谁的马上功夫深，射箭的本领强。 声音未落，他跃马扬鞭飞驰而去，后面万马奔腾， 阳气一路烟尘。正在田里耕耘的百姓看到自己的骑兵，又惊又喜。 快看快看快看，我们也有骑兵了。 是啊是啊，哎，这就好了，往后再不用怕胡人来犯了。 对对对，把中山国夺去的土地夺回来就好了。 对， 那可是我的老家呀。 是啊。 激动人心的那一天终于到了。几年以后，强大的赵国骑兵部队在赵武灵王的率领下向中山国发起了进攻。赵武灵王纵马向前，下着命令： 将士们，你们起早贪黑，苦练骑射本领，现在是为国立功的时候了。勇敢向前的赏，胆怯后退的斩。将士们，冲啊！ 大军向中山国那一排排战车冲过去，以零对奔，以快对慢，很快中山国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，赵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经过几次较量，赵军攻灭了中山国，不但收回了被中山国夺占的土地，还扩展了疆域。随后赵军又赶走了入侵的临湖人和楼烦人，顺利地保障了边境的安全。赵武灵王勇于改革，使赵国成为战国后期的军事强国，多次抗击了秦国的攻击，并且有效地抵御了外族的入侵。赵国名将廉颇、李牧等人都是骑射本领高强、令敌人胆寒的战将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后来终于导引了我国古代作战技术划时代的变革，马战也最终取代了车战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胡服骑射》，剧中人有张彤、米铁曾、李元、丛林、蓝法庆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制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